只会微笑着回望曾经依靠的肩膀，消失在陌生的地方。世事的变迁改变了很多的人，迷茫的岁月也改变了太多的事。每当你走过我身旁，忍不住要问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，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酒。众所周知，3月15号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，自1987年开始，我国消费者协会都会在3月15号这一天举办大规模的宣传活动，唤醒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，促进社会关心，支持消费者保护工作。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呢，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也是两段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的小品。首先，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黄宏、宋丹丹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获奖作品《手拉手》。这部小品中呢，掉了根的高跟鞋和质量不过关的胶水，把两个毫不相干的男女连在了一起。

自首也算对我的惩罚。走吧。 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头回见面，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？ 你就别客气了，咱走吧。 哎呀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你不说俩人的事儿，你商量着办吗？是不？坐下商量商量。 啊，坐下也行，坐待一会儿。 保持一定距离。 谁愿意跟你？ 看我。 哎呀。老司机离你一屁股坐边上，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？真自私的呀。 大哥，这手嘎起来容易，以后你咋生活呢？你咋向家里交代呢？ 我还没成家呢，我主要怕连累你，知道不？ 大哥，我也是单身。哎，大哥，你最近忙啥呢？ 咱们鞋咱们 好几年没见了是不？哎，你看你可老多了， 啊、 可不咋的，你以前多精神 呢。那没有说以前咱们小伙给你， 别误会，刚过去个熟人 儿。啊，没误会，我也刚过去个同志，我跟你，啊，这叫啥事儿啊？这 怕娇啊，还进口的呢，我按前面，他从后面出来了，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。 对，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，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啊！ 现在的产品吧，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，不该结实的贼结实。 太对了，你就说那塑料袋吧，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，那年糕穿过塑料袋，挂地糊脚面上了。买袋烤一片，没牙再掉，愣没撕开，知道吗？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，下班摁它它不响，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。 你不能自己放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俺家的电表吧，平时咋用电不转悠，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，是吧？前几天俺家包饺子，当当当一剁馅，剁进好几十块去，这玩意儿。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，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，是手一碰就出影。那天我妈说了，别用手总勾着它，怪累的。实在不行，嘎点肉挂上它，行不？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！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，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。 哎呀，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。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，就听有人撞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。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，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。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，又红又绿，挺好看的。感情这质量也不行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。那回我路过烤鸭店，烤这儿憋了右半边，鸭这儿憋了左半边，我一瞅火鸟店。我寻思这玩意咱没吃过，进去尝一把呗。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，我心说了，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嘛，这鸟可是够大的。 有点大。你说的霓虹灯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说亚运会期间，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“北京欢迎您”，你先多客气，欢迎您。过两天一看吧，那您这坏了个心，变成北京欢迎你了。我一想也通，这外国人都走了，就咱自己不分你，我不用客气是吧？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，又坏了个单立人，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，这玩意儿就不通了，知道不？ 了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， 是 咋的？ 哎呀，大妹子，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 哎，粘就粘上了，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。 我正好是左撇子。大妹子，我这有两张电影票，你看能去不？ 能去不能去，那不都得跟着去呀？大哥，几点的？ 可能是6:30的六。 哎呀，大哥，你干啥呢？这手都下来了，你咋往上跑呢？ 关键是什么破胶啊？这破胶，不该粘的时候粘上，不该开的时候开了，这玩意儿。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，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。笑弯儿，一笑嫣然，一笑哭笑，不得笑里藏刀，笑逐颜。

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 你喽都听清楚了。 嘿，跟谁讲话呢？物价局。哎呦，你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， 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 哎呦，快说呀！ 拿笔来 啊，笔墨特好着。拿笔来，拿笔来，这是老人家，老人家。 意思啊，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。 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，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，谁看看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走四方。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已故笑星赵丽蓉与搭档巩汉林、金柱合作演出的小品《打工奇遇》。到这里呢，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作为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消费，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。最后为大家送上那英演唱的专门为315消费者权益日量身打造的歌曲《雾里看花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，听众朋友再会。 雾里看花，水中真的。